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传好，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向大家问好啊。那今天早晨咱们来的时候也感觉真的特别的冷啊。咱们今天现在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是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9度，最低气温是-2度，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 做好 防 寒 保 暖。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的天气可能空气质量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也一定要出门的时候要做好防护的措施。 没错，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是就是在我们祖国的西北边疆有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其实很啊没有了，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支援西藏关于支援新疆的一个行动。 没错啊，其实说实话，支教这件事儿在我们看来都是挺神秘的一件事儿。 是的， 很多 支教支援都是一件 很多朋友估计都没有过这种经历，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历，所以说咱们今天也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曾经要不然在新疆支教过，要不然在新疆援建过， 是的， 所以说咱们先让两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那么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鲍坤元，以及一位支教保研同时是研究生在读的康凯丽，两位请两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鲍坤元。 好，欢迎鲍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凯丽，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好，非常欢迎两位的到来。其实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欢迎两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因为其实说实话，去新疆去援疆援建的这个工作，在那一年当中应该是非常苦非常累的吧。两位可以有没有比如说特别想聊的一些东西？ 对，应该是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吧，就是跟你之前的这种工作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相当于是2016年 16年的十月份，是16年的11月份去到的和田，等于是在就是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咱们那边有一个指挥部，在那个里面做驻站的记者，前后是做了8个月的时间吧，主要是负责就是跟所有援疆有关的这些事情的新闻报道、新闻宣传报道这方面的工作。 鲍老师是去的和田，那凯丽呢？ 我是在乌鲁木齐，在市区，然后是主要是给兵团一中的小朋友教课，然后与此同时呢，也会兼任一些电视台的这个实习工作，主要是给小朋友教课。他们那边成立了一个校园电视台，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的嘛，所以对于新疆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他们可能对普通话这个语音是需要一些规范和纠正的。 是的， 所以呢，我们就发挥专业特长，然后在他们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校园电视台，教他们读，包括播音播那个校园新闻，然后规范他们的普通话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 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啊。对对对，因为我是参加的是这个西部计划，这个是属于就是我们团中央直接下达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生支教保研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服务西部或者是一些祖国边疆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教育资源也投入其中。 当时是为什么想着要去西部支教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初的就是支教的点是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新疆的乌鲁木齐的新疆艺术学院，还有一个就是兵团一中，另外一个是在四川的达州，一个教育学院。然后我之所以选择新疆，是因为我本身是出生在新疆，我祖籍是河南的，但是因为我父辈们他们很早就去了新疆，所以呢我在新疆还是比较有感情的。我想着这次再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回去的话，其实也是建设西部，然后去回报我的家乡。 那这次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去和平常在家里生活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因为有一种崇高的理想吧，就是也算是想着是去服务我的故乡，这个感情可能会更加浓郁一些。然后再者呢，我是作为一个东道主来和我其他的一些支教的小伙伴一起回到新疆，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所以我在这个团队当中呢，也担任了就是我们的那个党支书，这样的话可以带领着我的其他支教的同学一起来熟悉新疆，了解新疆，然后更好的服务新疆。 其实刚才凯丽提到他是东道主啊，他确实他本身就是新疆人嘛，然后回到新疆支教，我觉得对于跟他在一起的支教团的小伙伴们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有一个本地人能够带着你去，没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课余的时间或者说工作之余的时间 去吃喝玩乐一下， 去玩一玩呀，到时候逛一逛，有这样的经历吗？ 这样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我们刚一过去的时候，有一个第一个假期就是古尔邦节，因为古尔邦节这个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节日，像穆斯林他们会过的新年，他们一般是不过咱们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但是他们过的是古尔邦节。 是的， 这个节日呢在新疆它是放假5天的，所以在内地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然后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赛里木湖，就是新疆南疆的一个湖泊，非常的漂亮。赛里木湖呢是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哇！ 然后说是这个大西洋的云彩飘过来，然后下的雨形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然湖泊。这个湖泊呢，如果你要驾驶就是自驾的话，可能要环绕湖一周的话，可能大概要1.5小时这样。 我感觉凯丽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新疆的美景啊、美食啊、节日呀、民俗呀，想和我们分享。我们在后边的一个时段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疆。如果大家想去新疆旅游，哎，我觉得今天可以问对人了。是吧？ 是的， 可以在后一个时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新疆的这些风土人情啊。那咱们先来看一看关于这个一个视频吧。是凯丽他们那个支教团之前接受访谈的一个视频，接受央视的采访的一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大学生支教团前往了这个新疆进行支教啊。我们来看一下。 来自全国的18300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西部计划志愿者队伍，奔赴中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志愿服务。 这些志愿者是从全国1800多所高校近800名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同去年相比，今年的援疆人数增加了500人，并且志愿者的学历层次、人才结构都有所提升。西部计划作为国家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专门项目之一，实施15年来，累计选派27万多名青年志愿者到中西部22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00多个基层地区服务。 通过1年或者2年的志愿服务时间，能够真正的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同时呢，在服务社会的过程当中，对自身形成正确的评价，就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实在的贡献。 我们刚才看到的呢是这个央视对于大学生支教团的这么一个采访的片段啊，这是凯丽所在的支教团是吗？ 是全国各地都有，所有的高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支教的行动。 对， 那刚才也聊到了，凯丽是作为支教，鲍老师的话是作为援建， 对，就是相当于咱们每年都会要派记者到那个地方去做驻站的一个宣传报道工作。就是咱们台每年都会派，有电台的，有电视台的，在那儿主要负责这个往家里面发一些新闻啊什么的，然后去对这些所有援疆的这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些重点工程的进展啊，还有这个医疗卫生方面还有教育方面的一些进展，对他们支援的这一些进度啊，做一个实时的报道，还有一些就是重点的人物和事迹吧。 那我知道，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台的这个援疆的这个慰问工作也是刚刚才开始。那就是您之前是也是通过台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台里面有人说下发通知说有这个意愿要去新疆那面吗？然后是要自己主动去报名的话，是要主动报名还是说台里面就是选派人去？ 这是自己主动报名的，因为是这样。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组织采访去和田，我是第一次就是近距离的跟这些援疆的干部有一次的接触，当时对我的触动特别的大，因为小的时候嘛，咱们在课本上也经常看到，说是这个新疆这个地方人美景美， 对， 大家都特别的热情，非常的好客，但是没有去过，那次是第一次去。第一次去呢，就领略到了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同时呢，也了解到了有北京这么多的干部，有这么一批热血青年在这个地方，把自己3年的这个青春抛洒在这片热土上来为当地的一些父老乡亲做一些事情。当时觉得，当时我也就产生了一个梦想，就是说什么时候我有机会也能加入 也要去建设一下， 对，也要加入这些年轻人的行列当中，就是说为新疆呢，为和田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回来之后，正好那段时间就是咱们台就有这个报名嘛，然后就开始报名。然后因为咱们台很多人非常踊跃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一个一个的排，然后2016年的时候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 就是说这个还需要排队， 对对对，报名的人非常。 那什么人有资格报名吗？就像我这种刚刚入台的人，是不是没什么资格可以去？ 我觉得只要有这个理想，有这个信念，我觉得都可以去。 其实那天我在跟就是我们台的其他老师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说我想做一个关于援疆啊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话题挺好的。然后我说我也想去，他说你想好，就好像不想让我就是去到新疆那边，好像生活条件是不是有一些艰苦或者是不适应的地方呢？ 这个是肯定有的。因为那个我之前拍过一个照片嘛，就是他在那个春天的时候，因为我是从11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等于经过了他的秋天，经过了他的冬天，还有他的春天。我觉得他的春天是特别让人难以忍受的，因为有巨大的沙尘暴。巨大的沙尘暴，等于沙尘天气，你根本没有办法出门。你如果出门的话，你在街上走2步，嘴里就都是那种沙子的感觉。 全是沙土。 对，然后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他那个地方非常的干燥。你屋子里头、房间里头，如果不配一个加湿器的话，你会很难过，就跟你这边的生活环境根本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它还有海拔，它还有时差，它跟北京有2个小时的时差。 对， 你去了之后，一般我是头一个星期，就会有这种流鼻血啊、 头疼啊，对，干燥失眠的这种状态， 嗯， 这是大部分援疆的干部都会出现的这种身体状况， 嗯， 可以说就是大家都在克服了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吧，然后但是你到了那你要迅速的进入工作状态， 是的， 对，我记得我刚下飞机，刚下飞机等于刚把行李放到那个房间里面之后，然后这个领导就说一会儿有一个会你要去采访一下就迅速的进入，因为之前还有些忐忑嘛，说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说能不能适应这方面的工作，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到了那儿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你会立刻就投入到这种工作状态， 工作强度非常高是吗？ 工作强度非常高，对，等于接下来的接下来接连的几天去了那儿之后几乎天天都有采访任务， 就是伴着自己身体的不适还有天天有采访任务， 对对对，但其实你投入到工作当中你身体的不适慢慢你也就忘记了 啊，这是一个情况。那凯丽刚刚去到新疆，哦，你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因为你从小是在新疆长大的。 嗯，我相对其他外地过去的人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有一点是我一直觉得比较困扰我的，就是因为新疆它的那个冬季的温度非常的冷， 对， 然后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是一个部队小区，条件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好了，但是经常在冬天的话还会出现水管爆裂，就是被冻裂了的 情况， 所以说新疆的这个自然气候不是特别乐观。 新疆在冬天的话大概会有零下多少度呢？ 零下差不多30度，最低温度，比如说奎屯这个地方，它最低的温度能达到-40多度。对，这个是不同的地区。 你当时说你在那个 乌鲁木齐 当中学老师，对 对， 那是在乌鲁木齐市区里边吗？ 那个是在市区，它是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刚刚新闻中提到的这个兵团，只属于兵团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相对来说条件还是比很多地方还是条件要 好 很 多， 其实像尤其是新疆它是分为南疆和北疆，以天山为界，北疆的经济条件要比南疆要好很多，南疆有很多的就是游牧民族啊，包括他们生活在山区的就是小伙伴们，他们可能的条件会更差，也许交通啊等等网络都不是很发达，所以我在的那个地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情况是比较乐观的。 那你是在这个兵团一中做老师，教了一年的时间， 对，一整年， 两个学期相当于是， 是的。 那开了哪些课程呢？ 开的课程主要就是 除了刚才聊过的那个， 对，除了播音课，然后要么就是类似于这种文化类的课，就是讲座啊，就是跟大家交流交流这样。 在新疆给那些给新疆的小孩子们上课和在这个内地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哎，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新疆是一个特别淳朴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处女地一样，没有被开发过，就他们那边的人特别的淳朴，你可以看到孩子们特别渴求知识的眼光，就他不像内地的很多小孩有很多的就是特别聪明特别有灵气，他们那边就是特别自然特别淳朴，有一说一，可能思想都不会拐弯的那种，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新疆人可能比较愣，就是说有点傻，但其实我自己也作为新疆人啊，我自己也是有体会的。其实他这个愣和傻也不是说贬义，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淳朴，很实在。然后我就觉得小朋友们都非常的真实。 那你觉得你在这一年支教啊、上课呀，是包括上课的过程中也好，生活的过程中也好，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跟小朋友就是如果说是遇到了比如说维吾尔族的小朋友或者哈萨克族的小朋友，就是一些民族语言上的交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障碍，因为新疆它的那个维吾尔语这个语系吧就比较复杂，就其实我们汉族人很难去学的，就我可能待了那么久可能也就会说个 Aslam Laikum Laikum Aslam， 就是你好的意思，比如说我对你说 Aslam Laikum， 然后你要回给我是 Laikum Aslam， 就是要反过来的， 对对对对， 就实际上你也是学习的这么一点，就是维吾尔族 学了一点点吧，然后很难，所以待那么久也没有学会什么，所以说如果要遇到这种少数民族的同学的话，你可能跟他交流上会稍微有一些障碍，因为他们的语音面貌特别不好，新疆人发音呢有一个特点，除了这个有新疆的土味化之外，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声音比较靠后，然后字腹撑不开，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然后对前后鼻音不分，对对对，而且 它有很多的土著语，就是当地人的土话。如果说外地的过去支教的同学可能就会觉得 听不懂 啊，听的就是什么意思，耳饰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耳饰就是忽视的意思，比如说男孩叫什么叫巴郎子，对，你就是你听，对，巴郎子就是你是听不懂的， 就是实际上他在新疆那边的不仅有这个民族语言，还有方言。 对，新疆方言是，所以这是一个障碍。 那鲍老师有没有就是语言上面的这个交流的障碍呢？对于你， 这个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因为那个我们之前最大的一次障碍，我觉得就是去了指挥部之后，他每年他有一个那个医疗的一个公益项目，就是带着当地的这个十几个孩子来北京做这个先心病的手术，然后是让我回来负责全程的这个报道，然后协调工作，然后等于我天天跟这些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们朝夕相处，然后这语言完全是不通的， 就是来的是维吾尔族的小朋友， 维吾尔族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然后好在那次是我们请的那个民族大学的志愿者来，也是维族的，然后让他们做翻译，然后我就说啊，你来做翻译，我要跟他们每一个家庭都要聊一聊他们的情况，然后摸一摸他们这个家庭的情况啊，然后好去跟医院沟通啊，好去跟各个媒体沟通什么的，这是唯一一次遇到的这个语言上的障碍。其他的情况下，因为他现在本地的双语教育，就是近几年这个双语教育就是做得非常的好，我们要到那个小学啊，到幼儿园啊，去跟这些小朋友交流，他们都是能听得懂的，也会说的。 那鲍老师觉得就是除了语言上而言，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我没有觉得遇到什么特别大， 就是鲍老师就觉得生活顺风顺水， 也不是顺风顺水，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没有说那种无法解决的那种事情。对，除了刚开始的这种身体不适啊，其实过了这一关，其他的工作我觉得，因为跟当地人接触啊，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淳朴，就像刚才那个 凯丽说的， 就是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 对， 他不会， 很直接， 对，非常的直接，他不会拐弯抹角。比如说我跟那些小朋友接触的话，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非常的好，他能非常的感觉到你对他是真好还是假好。然后那个特别的爱笑，特别的开朗，这些小朋友就是你跟他们交流啊，你比如说你给他们照个相啊，他们都特别的配合，你让他们要对他们进行采访啊，他们全都围过来，就特别的热情，就没有那种特别害羞啊那种感觉，我觉得跟他们的交流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您刚才也说到了，说除了身体的不适，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身体的不适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是缓过来了呢？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哦，这么久？ 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怎么说呢，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虽然有不适，可能也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可能睡眠的时候有一些障碍，但是你在平时的时候你主要是全情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且你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你跟这些当地的维族同胞跟他们相处获得的那种特别就是说非常高兴的事情，其实弥补了这些东西，而且你在工作中你确实你感觉到自己的一些工作切切实实的帮助到了他们。我觉得这是非常满足了。 我感觉从鲍老师的这个叙述中，感觉去新疆援建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碌的啊。那中间有休息的时间吗？ 我感觉休息的时间很少，几乎好像每天都是在工作状态当中。 一周能休息一天吗？ 他当地的工作状态是没有周六日的 啊， 是没有周六日的。而且我们在这个记者站的这个工作是，就任何一个部门如果有活动的话，我们都要跟着去。 那就是相当于援建这么久是连轴转的，一个 连轴转，所以哪儿都没有去过，就除了工作的地方没有机会去。刚才说旅游啊，没有这个时间去旅游， 没有这个时间。 对对对。 行，那我们在上半个时段呢，我们先这样，然后到下半个时段的到下半个时段8:30之后呢，我们会连线三位同学，有两位呢是目前正在新疆支教的同学，还有一位呢是目前在北京，但是他是新疆的同学。我们会听他们来聊一聊他们眼中的新疆和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 没错。 那我们上半个时段就是这样，先进一首音乐，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我们在刚才的一个半点的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上半时段里，听凯丽和我们的鲍老师简单的聊了一下在新疆的一些生活。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已是连线到了一位从小就生活在新疆、土生土长的一位新疆人。那他呢，目前是在北京上学，也是我们第四期的我爱我的国的节目的冠军选手，他叫做伊利夏提。夏提呢也是跟我们已经连线好了，请夏提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夏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提。 嗯，夏提 张姐好。 我们俩现在已经很熟了，因为之前参加就是我爱我的国的那个节目嘛。然后夏提，就是为什么今天要跟夏提来这样一个连线呢？其实是想问问夏提，你是新疆哪里人呢？ 我是坚马之乡新疆伊犁的。 伊犁的， 对。 伊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伊犁是，当然是伊犁河谷嘛，它是在新疆算是比较湿润，然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吧。北疆靠近乌鲁木齐的。 那你觉得近几年的这个建设怎么样啊？新疆的建设， 新疆建设近几年发展比较迅速嘛，现在乌鲁木齐的铁路也建起来了，乌昌轻轨、克拉玛依机场也在扩建。现在新疆光运输项目最近就有34项，然后水利工程还有8项，新疆发展的比较好。 那就是在那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新疆支援西部嘛，然后大概是援疆啊，在支教的一些事情。那你有没有了解一些支援西部的一些活动有哪些呢？ 了解了解，因为这个我生活中就有，当时他们内地发达省市对新疆都是有1:1的支援的嘛，比如我们伊犁州地区是江苏支援的。像我们县是伊犁昭苏县，它是江苏泰州支援我们县。就在去年就给我们斥资1.6亿给我们建了昭苏县泰州高级中学。还有大学生现在都有援疆支援西部计划嘛。然后援疆干部计划都在推动新疆的经济和教育的发展。 那你自己有没有？ 我当时参加过那个社会实践活动，去新疆伊犁一个村里面支教了2周，是学校组织的。还有好多内地的大学生朋友一块跟我过去在那支教。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你看凯丽是在乌鲁木齐，然后鲍老师是在和田。那我们先聊一下，你认为的乌鲁木齐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乌鲁木齐是我们新疆的首府嘛。也是中国的国家园林城市，然后也是模范城市。它有好多优秀的称号，也是我们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中心。我以后就想留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对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是一个算是发展比较好的城市吧，新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义呢？ 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很多城市，不是被定义为新一线城市吗？乌鲁木齐就在里面。 那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可以给大家推荐？ 新疆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山美水美的。比如你要去玩，你可以去火焰山啊、天池、赛里木湖等等。要说好吃的，有我最喜欢吃的烤肉。 然后大盘鸡抓饭， 嗯， 水果有西瓜、梨子、哈密瓜， 嗯， 当然局限性就是咱们新疆太大了，你要吃完这些东西玩完这些东西要花很长时间， 嗯， 光我们印尼你可能都需要好几天才能去玩完。 嗯，这也是我们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同学来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新疆的地方和你所了解到的新疆。那也非常感谢夏提跟我们进行这个连线，我们之后再进行联系，拜拜，谢谢， 拜拜。 嗯，刚才也是听夏提说了很多关于新疆的一些事情。 是的，感觉夏提一聊起新疆，整个人感觉非常的自豪啊。 是的， 是吧？ 嗯， 啊，有一种默默的骄傲在里边。 嗯， 夏提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是伊犁人。凯莉在这个新疆这一年中有去新疆不同的地方去玩吗？ 有啊，去了很多的地方。 是先说景点还是先说美食？ 先说去了哪儿吧，去过哪些地方？ 嗯，去了赛里木湖，从北到南吧，因为新疆很大，地域辽阔，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嗯， 所以我们玩那么多地方，就是一年也没有全部玩完。 嗯， 然后比如说北疆的话，去了天山、天池， 嗯， 然后南疆的话去了吐鲁番， 嗯， 赛里木湖， 嗯， 包括巴音布鲁克， 嗯， 等等这些地方。像巴音布鲁克就是一个就是九曲连环，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 嗯 嗯，之前也有准备照片，但是可能目前放不出来吧。然后还有那个天山天池，还有喀纳斯湖。喀纳斯湖大家应该， 啊，这么多地方你都去过了？ 都去了，因为我是新疆人嘛。对， 来看一下天山的图片。这是我之前在准备盘点新疆美景的时候准备的一些图片， 这， 是天山， 对，天山， 刚才聊到的喀纳斯湖， 对，喀纳斯湖它是有六道湾，但是目前被开发的只有四道湾，就是我们坐着船进去的话只能到四道湾的地方，后面两道没有被开发出来。在这个地方可以欣赏到，如果你上了观鱼亭，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亭子里，你俯瞰整个喀纳斯湖，你会发现这个湖光，湖光十色，就是因为它随着这个太阳的折射光，然后湖面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嗯， 然后还有如果你幸运的话可能会看到佛光，就是太阳照到云层就会不灵不灵发光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漂亮。 嗯，那也是我们凯莉姐刚才跟我们聊了一下她去到的新疆的一些地方。那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目前正在新疆的这位陈玉同学，然后他现在呢是在新疆。哎，陈玉同学的这个视频已经接通了。Hello， 陈玉，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 嗯， 我也是第二十届的研究生支教团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来到了新疆，我现在就在新疆支教。 嗯，陈玉是新疆，我看你现在是在窗边是吗？ 对，就是我现在的位置就在新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天还没有亮，我们看一下。 哎，现在的天还没有亮， 两个小时的时差， 很大的差别的。 嗯， 就刚才我一直在看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凯莉姐也在说到了我们新疆的一些美景啊、美食啊， 嗯， 以及各种风土的变化。然后我还想说的是，凯莉姐作为第十九届的西部计划的志愿者，然后我作为第二十届的西部计划的志愿者， 嗯， 所以说我们在支教，但是呢，这个并且支教的这个线、这条沿江的这个路线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还一直的延续下去。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传承、有精神的事情，所以我特别想表达的一件事情。 嗯，那其实我想问的是，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去新疆支教呢？ 因为我和宇维是一个班的嘛，是都是学习播音主持的， 嗯， 就是觉得我们这个专业不仅要读万卷书、说万卷话， 嗯， 啊，行万里， 嗯， 在新疆这样一个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锻炼的地方， 嗯， 所以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说选择可以去支教一年，延期一年再去读研究生的话，我觉得非常好，我就毅然决然地报名了，选择了这个机会来到了新疆，选择用我自己一年的青春，来用我自己的感受去体会，然后去用我的双脚去丈量新疆这样的土地。 嗯，那你现在在新疆主要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和凯丽姐的工作差不多，主要负责的是兵团一中的教学，我们在兵团一中支教，然后因为我们学习专业比较特殊，是传媒类的专业，所以在业余的时间呢，有的时候也要会帮到兵团的广播电视台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嗯，在就是，那你有没有说，我又要去给孩子们上课，又要去电视台做电台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有没有觉得很累，或者是觉得忙不过来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好，其实在业余的时间才会去电视台。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上课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收获是最大的。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因为我主要负责的是七年级的语文课的教学。在课堂上呢，我们正在上的一篇课文叫做《济南的冬天》。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有一句话叫做推开门一看，呵， 好大的 雪 呀。 对，刚才前两天的情况是新疆正下了非常厚的积雪，就是我们文章里念的是推开门一看，呵，好大的雪呀，然后推开我们的窗户一看，哇，好大的雪呀。 对， 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然后从孩子们眼睛里流露出对知识的渴望，然后对于雪呀，对于那种真实场景的快乐和欣喜，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觉得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一年的支教的一个时光，还更多的是这种快乐。然后还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了，说会不会两头跑会觉得很辛苦啊。不辛苦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在电视台的媒体岗位，在一线的工作岗位里，我也收获到了特别特别多。因为今年 给大家讲讲。 对，九月底的时候有是我国的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我有幸的参与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报道，因为新疆有在兵团有14个师，都是生产建设的兵团，都有很多很多的棉花呀、啤酒花、葡萄的采收。哎呀，在那次的集中报道里面，看到农民、看到团场的职工群众去丰收的时候，那种喜悦又是我的意想不到的一种收获。 就是在两边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对，所以我就说这一年，也就是目前我只过了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我收获到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以及两种不同的感受，收获到东西非常多。 那你觉得对于新疆的建设来讲的话，像你们这样去支援西部的这些大学生们也好，工作者们也好，对于新疆的意义是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我们就像一颗一颗的小种子，种在了新疆不同的一个地方。你看，等一会儿我们要还有一个志愿者要跟你一起连线，就他在我们的五师兵团的五师博尔塔拉自治州在教课，然后我们现在在团的一中，也就是在乌鲁木齐。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新疆的面积占我国1/6的国土，非常大，所以我们的力量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么大的国土的面积上，我们就像一颗一颗小种子，就像新疆的最多的树一样，就像一样扎在了这个地方，然后呢生长出一些绿色的枝叶，去装点美丽的新疆。 这就是我们陈玉目前在新疆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分享，也非常感谢你能够跟我们进行连线。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将要连线我们刚刚提到的左岩同学，看看左岩在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那么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非常感谢陈玉，我们一会儿再聊，拜拜。 拜拜。 非常非常感谢陈玉，而且我觉得刚才听陈玉聊到的给孩子们上课，包括是兵团建设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动，而且觉得很有意思。 是的，对于很多的年轻人而言，他就像他刚才聊那个丰收节那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像咱们这么大的年轻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真正去收获的这样的 情景。 没错，包括在去西部支教的时候给孩子们上课，在课堂上的这种情景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支教这件事儿，虽然说有其中的辛苦，但是他的收获也是值得这个辛苦的。我相信凯莉也是会赞同这个说法的。我觉得 叫做 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祖国需要处，皆是我故乡。 啊， 这是我们研之团的就是口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现在已经20届了。 是的，那我们现在也已经连线好了另外一位目前在新疆支教的同学，他叫做左岩，我们来把镜头切到左岩身上。左岩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左岩是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我现在在新疆兵团的这个第五师，也就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这边支教。 博尔塔拉和乌鲁木齐大概距离是有多少呢？ 我思考一下，因为这边的话，新疆嘛，因为太大了，所以基本上是用这个飞机来彼此之间进行交通。那如果转换到这个火车的话，可能至少要4个小时才能够从我这个伯乐到 乌鲁木齐。那你在新疆目前是主要做什么工作？你也是第20届支教团的一员是吗？ 哎，是，我现在在这边呢，主要是在他的这个师事，所以我这个地方还算是比较发达的。我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初中呢，目前担任的是8年级的生物老师，3个班。 那听陈玉刚才聊到说，可能别的地方的一些支教的同学，他们的那个条件，并没有像乌鲁木齐的条件那么好，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边吗？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我这个它不算是那些团场，可能我这个条件还比较好。基本的设施、基础设施其实都是有的。但是可能，在新疆啊，对于女生来说最不方便的其实是这个网购，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 不包邮是吧？ 对。包括你很多时候在网上，就你买了东西以后，然后商家就会跟你说，亲，这些东西我们不发新疆哦。 啊，那你有没有就是除了可能网购是一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说生活啊，可能吃的东西，然后作息习惯，因为我们知道新疆的这个生活是比我们内地可能要晚2个小时是吧？ 有2个小时时差嘛？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刚刚有看你们那个节目，我看到陈玉那边的天就是半黑不亮，可是我带你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天， 感觉好像很神秘的样子。陈玉那边是，哦，这边还是黑着的，而且外面是雪吗？ 对。 哎呀， 我们这是这个节目真正的见识到了时差啊， 体验到了什么叫时差。 对，我们现在这边的雪就是已经连着下了好几天了，而且我们现在处于北疆的一个位置嘛，那现在这个温度已经降到了-14度这样子。对， 那有没有不习惯的地方？突然在这个时候就降温降到这么低？ 其实对一个南方人来说，就是他这气温的话，我们南方人其实很抗冻的，因为北方才有那个暖气嘛，那像南方其实是没有的。那来到新疆以后一个感受就是，学校给我们这个支教的老师都有配这个住宿的房子，都是非常不错，有地暖啊、暖气啊等等。那这个条件其实很好，我不习惯的就是这个暖气太热了。 我觉得他现在说话，昨天现在说话已经有新疆口音了。是的， 羊肉串的味道。 对，因为我现在开玩笑的时候偶尔喜欢用这样的语气。 我喜欢用羊肉串，我有点学不 来。有一点啊，有点这种感觉了。是， 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教育资源吧。你现在目前是在担任8年级的生物老师，那其他的老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简单和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呢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公立的学校，然后全校的学生大概在1200人左右，就每个年级大概400个人。那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资源，它配置了1200个学生，那么配备了130个教师资源。其实这个 100个学生里面有一位老师， 十个，对，非常丰富了，非常丰富 了。您继续。 对，所以这个师资力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而且那像我们到这边来支教呢，除了做这个教育工作，那还会需要帮到这个学校的一些行政工作。那除了我担任这个8年级生物老师以外呢，还有 政教处的一些行政工作，比如说我会管理这个广播站， 嗯， 还有学生会这样的学生事务，也会要需要去管理到。那其实除了这个生物课和行政，那我们像支教的话，我们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那到伯乐来了以后呢，我们也特意向学校申请了。 嗯， 我每周二的下午都会带学校七年级的学生带他们那个校本课程， 嗯， 就会给他们上一些校本课程， 嗯， 就是带其他老师不能带给他们的，然后我就给他们上。 嗯，那目前在你那边支教的，就是我们支教团的同学，大概有几个呢？ 我们武汉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一共是来了九位，然后有四位同学在高中，五位在初中。 嗯，那其实现在他们的这个支教的情况，对于别的，就像刚才陈玉那样的话，可能还更加贴近学生们、孩子们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一个支教的感想吗？就你目前觉得怎么样？ 支教感想，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内地的教育，尤其是这个义务教育，可以说是，不是属于这个均衡发展，是已经完全高于它了，就是相对来说进度要快很多。 嗯， 那接受完那样的教育以后，来到这儿的我们，可能会对这边孩子，如果我们初次上课的话，然后觉得考试完以后他们的成绩似乎有不那么理想。 嗯， 但是在你教授的过程当中，我们前两天刚刚期中考试完嘛，那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和你不断了解、不断接触、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他们的这个成绩啊，包括对学习的这种态度，那很明显会受到一个老师的影响。 嗯，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倍感欣慰的，就是他们现在期中考试的成绩还不错，我教的生物就是一个班四十个人能有十个左右达到90分，那么不及格的人数也是个位数的，这个还比较理想，这个成绩。 嗯，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的话，孩子们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一个检验老师的标准。那也非常感谢左岩能今天跟我们进行这个连线，也希望你能在新疆支教快乐，然后注意身体，保证自己。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嘞，再见，拜拜。 拜拜。 我们刚才是分别连线了三位同学啊，有一位同学在是新疆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两位同学是新疆支教团的这个同学。其实听他们讲了在新疆目前的这个生活情况，凯莉应该很有感触吧，就是你自己是去过新疆支教的，然后再回来上学，然后看到他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应该非常有感触吧。 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嗯， 包括这个研支团， 嗯， 现在已经走过20个年头了， 嗯， 马上就20周年了，然后觉得还是蛮欣慰的。 嗯， 因为我们都提倡就是到基层去， 嗯， 到西部去， 嗯，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是的， 我其实也更希望更多的青年，更多的有志之士，然后能够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体会，去用脚步来丈量祖国的土地，然后到更加需要的地方。 其实说起这个，昨天凯莉发给我的一个视频啊，发给我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地图，上面有很多的他们的 研制团 的支教的人在分享自己的实时的定位， 对， 啊，在这个中国地图顶上显现出来，也是非常的 有意义， 震撼， 哇， 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视频，就是已经很多。 然后大家都在发， 祖国需要处，皆是我 故 乡。 我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事情。 是的，啊。 那鲍老师对于看到这些孩子们现在正在新疆支教，做着和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类似的工作，您觉得是什么感受呢？ 我很欣慰不是，我觉得看到他们也看到了我当时在新疆的那种状态。 嗯，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其实有机会每一个青年人都应该多走一走，多出去走一走，一个是提高自己的阅历，第二我觉得是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会收获到很多的乐趣。 嗯 嗯， 这也是，其实我觉得这件就是您刚才说到帮助别人，自己也收获乐趣，这也是我们援疆然后新疆支教的同学们可能他们内心深处更多的一些想法。 对，没错，因为支教嘛，肯定没有任何的就是经济上的高收益啊，或者说这个很多的各种各方面的高收益吧，它更多的是一种爱好乐趣， 我觉得是更内心的满足。 没错， 那我们上半个时段在中间的这个时段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一下关于目前正在新疆支教的同学们的一个情况。那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将会认认真真的跟鲍老师还有凯丽姐聊一聊他们当时在新疆的生活有哪些值得大家去认真思考，而且值得他们去回忆去难忘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在下半个时段将会跟大家接着聊，我们在一首歌和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我们一会儿见。 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更愿意。 技术酿造，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活泼而西自然，凭借首席海风，参与566分的成绩，有多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982青年啊，叫活力982，活力982，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发弹幕和我们互动了。 互动啦，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感触对于新疆的两位老师。一位呢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鲍坤元老师，另外一位呢是目前在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在读的康凯丽同学。那我们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鲍坤元。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丽。 凯丽是这个之前去新疆支教了一年，鲍老师是之前去新疆援建了一年。两位在新疆的这都是一年吧，相当于在这 一 年之中有 鲍老师是八个月 对， 是吧？将近一年的时间中有什么最深处的、最深刻的感受吗？我想先听两位来说一下啊，先鲍老师先来吧。 我觉得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其实具体在于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之前准备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刚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赶上了一个就是医疗公益项目，它要推进，就是还刚才说到了嘛，因为新疆这个地区它本身的有一些地区的这个就是和田这个地区，它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啊。医疗条件不是很好。 和田这个地区是新疆比较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它属于南疆的一个地方。它主要是以农耕为主的一个地区。它这个地理位置啊还有什么的，就是造成了它农业经济不是很发达，其他的这种经济增长点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要去援建嘛，要给他们要扶贫，给他们就说找发展一些产业，帮助他们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就是增强他们的造血功能吧。我们的主要援建其实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对，像这个图片呢，就是 我到那一个月的时候，正好赶上2016年，他每年都要从新和田地区啊选10名左右的先心病，就是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儿童、 嗯、 患儿来这个北京的安贞医院来做手术。那年是来了11个，然后这个我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来北京，然后做全程的这种报道工作。 嗯， 我们看了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孩子里头最小的是6个月，最大的是9岁。 哦， 对，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就是有的孩子啊，出生了之后，可能2、3岁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病，有可能就是一个感冒啊，或者说这个孩子经常的浑身无力啊，发育迟缓啊， 嗯、 到时候去医院层层筛查，结果发现是先天性心脏病。 嗯， 这和他当地的这种医疗条件，还有这种产检啊，还有这种营养啊，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然后等于如果发现这个孩子有这个病的话，对家庭的负担是非常大的。 是的， 啊。就是可以把一个家庭拖垮，因为这里面孩子我都了解过，他们大部分人70-80%的人年收入3-4千， 年收入3-4千， 年收入3-4千，然后呢，其中有一家还比较好，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地，父亲是当老师，然后母亲呢是开了一个裁缝店，裁缝店还小具规模，有6个雇员，三个学徒，还算不错，就是年收入光这个，这个裁缝店年收入差不多有20000多，这应该在当地算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家庭了。 嗯， 但是这个孩子，他们家2岁的孩子，对，就是我刚才抱的那个孩子， 这个， 对，他叫穆和丽萨。他坐飞机的时候是跟我就坐在我的旁边跟我一起回来的，他们家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是1岁多的时候发现这个病，等于完全把自己的家里的经济拖垮了。 这是你们一起坐飞机的时候的照片 啊？这个不是，这个是因为坐飞机的时候一起回来，我们已经很熟了。 嗯， 然后呢，每次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都让我抱抱他啊、然后说阿卡阿卡，就是哥哥哥哥的意思。但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比他的父亲还要大几岁。对，然后他们家就是一年的时间到处去看病，你根本就治不好，因为这种东西你必须去做手术。 是 的， 在当地呢又没有这种医疗的条件啊。然后这次非常的有幸，他们被筛选到了，因为他们要选符合这种手术条件的孩子才能来北京做手术。 是的， 然后呢，等于他们发现了这个病之后，家庭的经济完全就停滞了，裁缝店也关掉了， 嗯， 就是奔波了一年来看这个病看不好，但是这次来北京完全给他治好了。 那现在的 经过手术， 手术成功吗？ 手术非常成功，那一届的11个孩子吧，手术都非常的成功。 嗯， 那来北京治疗这个病的这个费用呢？费用是？ 这是咱们的公益计划， 公益计划 都是，对，都是帮他们出的。 啊，不需要自费， 不需要自费。 嗯， 然后刚才因为有一个飞机上的嘛，那些孩子几乎都没有坐过飞机，第一次坐飞机。 嗯 嗯， 对，这个、 有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离开新疆吧，应该也是。 对，也是第一次离开新疆。嗯，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这是手术的手术的现场。对，这也是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第一次进手术室。 嗯 啊，因为那个有的那个当时为了就是全方位的报道嘛。需要有一些手术室的这些照片，然后我们就经过层层审批，然后还要换他那个衣服，然后消毒，因为那个手术室必须是无菌的状态 的 嘛。 对， 然后进去之后，你会感觉到那个手术室里面那种紧张的气氛，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个手术，我觉得这个孩子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因为修复的不仅是他的身体，修复的还是他的人生，而且同时也让他们这个整个的家庭就恢复到了正轨上来。因为你拥有健康就拥有一切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公益项目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嗯，那我们这边呢也是看到，这是鲍老师的其中的一件事情啊，在新疆发生的一件关于公益项目孩子们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了一些小视频，这个应该是凯丽正在宣讲，是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哥，我听到哥了，有同学念哥了啊，没有哥啊，没有嗯，不往后走，往前走。 只是上课的一个视频。 先说一，一，再说音。 嗯，好像是在教孩子们 教发音发声。对，因为那个新疆的小孩他们那个前后鼻音不分的，这是他们的语音的问题，还有他们声音是往后走，声音不能声挂前额往前送的，所以我就针对他们这样的一个语音习惯，然后给他们进行纠正，这叫普通话正音。普通话正音完了之后，再给他们教陆续的教新闻播读，包括加上绕口令的练习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训练环节。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片段。 与此同时呢，我们不仅是我觉得印象深刻，不仅仅是跟他们平时上课，然后在私底下的交流等等，我都觉得他们的非常质朴，很眼神很清澈，心灵也非常的美。然后呢，我觉得新疆现在推行了一个政策特别好，就关于这个普通话发声这个语音面貌的纠正，就现在他是刚刚鲍老师也说也提及到了，就是现在新疆推行这个双语教育，双语教育不是说英语和汉语，而是汉语 和维语， 对维吾尔族语言，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就是母语， 对， 所以我们在尤其是在南疆一些地方，我们会选派一些公务员或者是体制内的这些事业单位里面的志愿者，或者是在编的人员，去到南疆去给他们进行语言方面的教育，就主要是教这个普通话。所以说现在南疆的普通话的这个语音面貌也是越来越改观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我觉得也比较深刻。 这也是我们刚才说凯丽是在做一个语音教学的一个工作。那我们这边看到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照片，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哦，这也是我们刚才的鲍老师的 患 儿的那个照片。 对，我可以再说一下。这个照片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带这些孩子回北京治疗这件事情，让之前援疆的一些援友知道了，他们通过新闻，这些援友就是以前去新疆当过医生啊，当过教师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就主动的把这些援友全都召集起来，然后天天来这个医院里看这些孩子， 到安贞医院是吧？ 到安贞医院，对，给他们捐款捐物。刚才那个有一个学校的孩子，这也是他们那个之前那个这援疆的一个教师带着他们那些孩子一起来看新疆的这些小朋友们，然后当时的现场几乎天天都有人来看他们，所以那些人特别的感动，他们真的觉得刚开始来的时候特别不适应，因为语言也不通，然后周围又都是就是其他民族的人嘛，然后但是经过几天之后，他们就完全放松下来了，真的是融入到了这个家庭里面当中，其中有一个父亲他就说以前都说那个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有的时候心里还有疑虑，但是经过这次做手术的这个经历是完全相信了。 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关于凯丽姐这边刚刚给我发来的照片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我们来切一下镜头。这个照片是在给孩子剪指甲，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从北疆派到南疆的公务员到幼儿园去给他们进行一些生活上的包括学习上的，对，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这个呢我们就一直在贯彻这种政策，然后就这是跟少数民族的同学在生活上的帮扶。然后后面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是一个集体的合影，这是幼儿园对他们进行双语教育，所以说他们现在的普通话的那个面貌会比较好。现在呢这些小朋友呢我觉得国家特别的就是在资金上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同胞们就给予的是免费上这个幼儿园啊小学，以至于这种义务教育等等，免除这个学杂费等等，这都是国家推行特别好的政策，然后来让他们学习汉语，来跟我们就是让我们的民族更加团结，社会更加安定。 那这张是去幼儿园去上课的，当时是你去代课当老师是吗？ 这个是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就是去给他们去带这个普通话的发声课。这是幼儿园。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其他的一组照片，我们先看一下这张。这个是鲍老师准备的在新疆和田的街上的一个图片是吧？ 这个是 马车吗？ 是这样，这个是我跟这是我2011年去的时候拍的一个街景，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16年去的街景，这是我想说明就是通过这一个很微小的变化，什么变化呢？ 是这个吗？ 就是对，11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是这种毛驴子车， 毛驴车这是 毛驴车，对，毛驴车。然后呢，那会儿就是刚才看的那个毛驴车还比较小，它有比较稍微长一些的，学生上下学就是这边坐一溜，那边坐一溜，然后可能交个几毛钱就相当于上下学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你看这次去了之后，街上的毛驴车几乎就没有了， 都是这种电驴子车了，对， 然后这样子， 对，就是 三轮车， 对，三对，这些都是电动的，电动的。然后，其实我就想说，我虽然这组照片反映的不是那种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那种变化呀、啊，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细小的变化，你可以看出来这么多年，我们在这个北京援建新疆的过程当中，新疆发生的这种变化，生活上的变化， 新疆的人民的生活切切实实的产生了 很多的影响，产 生了影响啊，很多的。 得到了很多实惠的东西，你看脸上都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嗯，我们可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大概应该是一个集会，好像是在火车站类似一样的地方，是吧？ 这个还不是，这个是在当地有一个扶贫项目，在科尔喀什村。 嗯， 科尔喀什村有一个扶贫项目，这是他那个分红大会。 哦， 年底的分红大会，他怎么分红呢？因为他们那个本身呢，就是经济非常的不发达，你种地啊，还有养殖的收入啊，它不成规模，所以它收入都很低。然后他们想这个科尔喀什村呢，它有这个驻村，就是汉族驻村的干部给他们想的什么办法，就是搞这个农业合作社。 嗯， 农业合作社就是把大家的这些资源全都整合起来，做蛋禽啊，做养殖啊，就是养鸡，然后养羊，这些的，然后村民呢可以在里面打工。我这里面他们一会儿应该有这个打工的照片，打工可以拿工资，然后对，然后你所有的贫困户呢可以1元钱入股，一元钱就可以入股这个合作社， 这就和内地的很多合作社有很相似，但是有一定的公益的成分， 有一定的公益的成分在里面，对，像一个扶贫项目嘛。然后年底的时候，刚才在那个分红大会上，贫困户一个人，你年初可能交1元钱，年底的时候就是600-800-900这个样子。 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这一笔资金应该是还挺大的 数，真金白银，切 切 实实， 切 切 实实的，而且是你想，你只投入了1元钱， 对， 而且你真正的见到了实惠。 嗯，你看这数钱， 非常的快乐。 对 对 对，这是他们在数钱。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是养殖场。 对， 就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 这就是科尔喀什村的那个羊 啊， 他们那个养殖场的里头的羊。 嗯， 刚才的那个照片就是有一个那个维族妇女在那捡鸡蛋，那是在那个养鸡场里面。 这边这是养鸡场， 对， 然后这是畜牧场， 可以看出来这个合作社办的规模还是很大的， 非常的大，是一个当地扶贫的重点项目。 那大概在那边工作的，然后参与工作的这些贫困户们，大概数量有多少？您有过做过统计吗？ 他们那个村里是600多户的贫困户， 600多户的贫困户都在这个项目当中工作，是吗？ 受益，都在这个项目中受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 对， 那我们看，凯丽这边还有一张图片可以给大家展示的， 这是，凯丽能介绍一下这张照片吗？因为比较暗，看不太清。 这个是在喀什的那个古城，然后我们取景，就是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呢，有就是会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比如说铸铁啊这种银器的工艺，就是他们会经常手工制作一些饰品或者是日用品，然后把它来拿到集市上来进行一种售卖。然后这个呢，很多的外国友人也会对这个很感兴趣。 他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银饰还是铁饰？ 对，这个是铜的 啊。 他现在正在打造这个铜的瓦。 其实我们现在放大的一看，其实还是很精细的。是吧？ 你看， 对对对， 他这个东西在当地就是您刚才说到了，说是外国人比较喜欢，那当地的人们他们平时也会用到这些东西， 他们会用，只不过是用作日用品。但是比如说我们外地的或者是国外的友人过来买的话，可能就是像一个工艺品一样去展示。对对 啊，这也是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收入， 对，经济收益。所以说呢，新疆的旅游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新疆被称为瓜果之乡，然后歌舞之乡，黄金玉石之邦嘛。其中我觉得这个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也是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新疆来玩。 对对对，去新疆玩一玩。然后我们可以看这边还有一张这个照片，是一群小孩子，他们聚在一起， 这是在看什么？ 头碰头。 对，跟我的脑袋碰在一起。对，这张图片还有一张前面的图片，它是一个这次我们是去他们这个一个贫困村，我们调查他们的水质，因为新疆当地的水质就是和田当地的水质啊，特别的硬，就是长期饮用对身体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多那个援疆的干部3年之后，有的就会查出来有肾结石， 就是 水质 的问题， 离子含量比较高。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然后我们去这个贫困村，主要调查它的水质，是因为就是为了这一片地区，就是沅江的资金呢，投入了一个水厂的一个项目，就是完全改变了他们这个水质。然后我们到这个村子里面呢，正好这个村口有好多小朋友在这玩，然后有一个随行的干部。然后想给他们发糖，但是身上只有两块，然后他干脆拿出了20块钱给一个小朋友说，你们去那个小卖部旁边，就是小卖部，你们去买点好吃的去。然后在他们眼里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刚才他们手里拿的那个 方便面， 可能也就5毛钱一包，方便面， 那是那种 对非常的开心 干脆面那个， 对对，可以干吃的那种嘛，你看非常的开心， 是 对不对，特别的淳朴。然后呢，然后后面那一张就是小脑袋碰在一起的呢，就是我给他们照完相之后，我说你们过来看这个照片啊，他们都过来，就是小脑袋全都围过来看这个，说是啊，这个是我，这个是你，看着特别的开心，因为他们平时的生活中应该很少会见到这种东西。 那目前就是您当时是2016年在新疆， 对， 然后遇到了这些情况，那现在已经2018年了，那孩子们的生活情况可有没有一些改善？比如说您刚才说看到照片他们会觉得啊这个很新奇这些，那现在他们会还会这样吗？ 我相信肯定是会有改变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过去除了帮助他们，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带他们去看到了更先进的一些东西，感受到了更先进的一些理念，然后打开了他们的，开启他们的心智，让他们知道自己除了生活的这个地方之外，外面的世界很广阔，有可能会打开这个，改变这个孩子以后的人生轨迹。 其实这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这边还有一个他们来到天安门的一个照片。 对，这个就是那一批先心病儿童的家长。这也是在这个就是北京之前的原有的这个帮助下，大家一起就是出车出钱。他们没有来过天安门，他们最想去的就是天安门，然后我们就带着他们去。他们 这有可能是他们几代人的一个梦想。因为很多人可能连和田那个地区或甚至那个村子他可能都没有出去过。 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 意义非常的大，意义非常的大。 这是到北京海洋馆。 对，然后我们就说他们是从和田那个离大海最远的一个地区， 对， 终于看到了海洋的生物。 海洋的生物是什么样子的？ 对， 但他们就是当时去看这些天安门也好，海洋馆也好，他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兴奋。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从他们这种动作呀、表情，还有他们之间这种交流的状态，我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绝对是得到了非常大的心理上的满足，特别的高兴。 我觉得沅江也好，支教也好，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不仅仅是给他们带去知识，带去经济收益，更多的是让他们去走出来，让他们开拓他们的眼界，去看世界，去真的是能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毕竟交通和信息并没有那么发达嘛，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意义非凡。那我们在下半个时段呢，也会连线一位我们刚刚从新疆沅江回来的一位我们的同事，然后听他讲讲这几天在新疆发生了哪些事情，和田的那些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一会儿也会连线这位我们的同事。那我们在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一半灰暗一半蔚蓝，云飞得好快，一个人敲着窗外，在这飘忽城市，车望风离开，吞下寂寞，我再也无害。一边登机，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说她似曾相似的未来。原来呀，人都一样，得谈几次爱才会甘心把从前移开。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中

哎，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稍等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好，听到了，你继续说。 嗯，我现在呢是刚刚回到北京啊，昨天晚上是深夜凌晨的时候才，从乌鲁木齐赶回北京。其实，到和田这个距离非常的远啊，直线距离从北京到和田大概有5000多公里。我们飞过去大概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当然回来也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地方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的一个地方啊，是属于一个边陲重镇。学生们孩子们都很可爱，但是人均收入呢不是特别的高，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的贫困。和田这个电台，这个北京电台的和田希望小学大概建了已经有0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孩子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已经建了崭新的教学楼给这个和田的孩子们。所以说去了以后但孩子们都非常兴奋，在这个希望小学的门口，我们本来预定的是下午4点过去，结果由于这个道路非常的，当时下雪，道路非常的不好走，下午六点才到，但是孩子们在这个风雪中已经等了我们将近2个小时。在这个校园门口就载歌载舞的欢迎我们的到来。当时是北京电台的陈小海副总编辑啊，还有我们青年广播的伍周彤总监，以及其他的几位电台的老师一块儿，和大家这个带着北京电台的这些全体同仁的捐赠的物资一起到了这个和田的北京电台希望小学。捐赠了2台崭新的电脑，2个传真打印机，还有100多副孩子们可以过冬用的手套，以及这个很多的书。当时捐赠仪式上呢，和田希望小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给我们也介绍了和田希望小学这几年的发展，同时这个也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其实让我们很感动。总体的一个感受就是让我觉得忆苦思甜吧，这个地方确实是和北京的差距太大了。让我们真的从路途的遥远以及辛苦的程度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确实需要我们更加的下大力气去帮助他。 那我们也是知道呢，张悦之前也就在新疆待了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时隔我看你是2015年去的是吧？3年之后再次回到那个地方，你觉得有了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和田的这种发展是非常快的。起了很多当初感觉是平房的地儿都起了高楼。这是从外观的感受，从内核的感受上来讲，其实很多的我当时在那里一起工作和发展的同事们都向我纷纷的表示说和田现在非常的安全和稳定。这一点是让人非常值得欣慰的。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让我心里面更加的感觉确实回到北京以后还要努力的工作。因为让人感受到的是那个3年前那种原浆的情分还在，情谊还在，感情还在。就这些。 这是我们张悦刚刚从新疆回来，然后可以说是带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也非常感谢张悦这个倒时差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这个连线。那希望你能休息好，我们早点回来工作，好吧？ 好，再见。 好嘞，拜拜。我们刚才也是听到张悦有聊到说我们的电台去新疆，这样的一个援疆的工作，然后建了希望小学，然后给小学的这些孩子们送去了过冬要用的手套等等非常非常实用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电台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同仁，他们可能没有官方的名义，也独自去到新疆，然后可能是跟一些朋友去到一些 非常需要我们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援疆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刚才在刚才的一些连线过程当中，凯丽呢也是给我发了几张照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照片，然后让凯丽接着给我们讲一讲你当时在支教的时候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先看这张图片，他们是在演播室里面。 就是我们给那个就是兵团一中他们第一年成立的这个校园广播电视台，主要就是面向中学生，然后播的校园新闻，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实践基地，也是我们的演播室，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然后我们上完课之后集体来了一张大合影，他们都特别的聪明伶俐，就是跟老师也特别亲，有很多的互动，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温暖的。 然后这张呢是上课时候的照片。 啊，对，就是上课的时候在请那个小伙伴上来跟我一起搭档来做这个主持，然后让他们用不同的就是情绪来表达这个文本的信息和内容。对， 其实还有很多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哪里？ 这个呀，这个是在那个喀什，就是离就是挨着这个紧挨着和田，和田是一个生产新疆和田玉的地方，然后这喀什跟它挨着，所以呢很多游客都会先从喀什玩一圈，然后到和田去淘这个玉。和田玉当然现在也基本上被挖空了，这个呢就是一个和田那个喀什的清真寺的那一块的景色，我觉得非常有异域风情，所以我就保存下来了。 这张也是， 这也是那个景点。 对对对，清真寺，这个清真寺我们还进去参观了，就是一般的清真寺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呢就是在他们做完礼拜之后，然后有一段的空隙是可以花门票， 是可以游客可以参观的， 游客可以，对，游客开放的，然后进去参观。其实里面也有，里面其实很清静，很清静，也有那种比如说国外送的一些挂毯，就很大的那种地毯，其实还是蛮有特点的，就是清真寺还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其实你在这个，因为你本身就是新疆人嘛，也在这个新疆支教了，有一年。其实利用一些课余的时间，包括工作之余的时间，也有出去玩吗？ 有啊，就是走过很多地方，在接下来的图片当中会跟大家依次讲到，就是你可以接着往下放。有走过这个，首先在乌鲁木齐本市的话，就是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大家去的地方。 乌鲁木齐本市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乌鲁木齐本市的话，我们可以去到博物馆，有它那个是专门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它里面会放着有就是4000年的这种古尸，就是女干尸，然后这个尸体呢是在也是南疆，因为新疆的气候非常的炎热干燥，所以说呢在那个地方就是出土的干尸呢保存的会非常的完整，然后都有被记录到这个历史课本上，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亲眼看到。 除了这种比较有文化内涵文化底蕴的，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你刚去这个新疆的时候他们在过古尔邦节，是吗？我们知道古尔邦节其实是当地的这样像类似咱们内地的 新年 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说在过古尔邦节的时候，你们当时参与到他们的庆祝活动之中了吗？ 也是有耳闻的，然后就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包括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然后这些都是属于穆斯林，然后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呢，首先他们是就是在饮食上是有一些禁忌的，比如说我们内地过去的小伙伴们，我们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不会提到这个猪这个字儿，可能我们吃猪肉的话我们就改成吃大肉，就是按说这个大字，就是忌讳提猪这个字儿，这是他们饮食上的跟我们的差别。然后呢他们这个节日上还会就是穿上自己少数民族的服饰来盛装出席，经常载歌载舞，然后呼朋引伴，然后一起高歌一曲，因为他们是歌舞之乡，所以呢他们唱歌也好然后跳舞也好都是非常的惊艳的。 其实之前凯蒂发给我一个视频，我们现在看，可以来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有点类似茶馆的一个地方。 对对 啊， 这个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百年老茶馆，就是在这个喀什的古城里面。这个地方呢，也是追风筝的人的一个拍摄地，就是国外的导演专门过来这里拍。然后我们也去体验了这里的文化，就是茶文化呀，包括就是跟大家当地的民众就是闲聊呀等等，就还是蛮有意思的。他们弹奏的乐器是十二木卡姆里面的热瓦府，这个是他们民族的乐器，这是他们民族的音乐，所以他们在举行宴会的时候，或者是闲聚在一起一起聊天载歌载舞，他们就会弹奏这种乐器。十二木卡姆里面的种类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种文化的学习。 其实咱们今天聊了很多啊，关于去新疆支教，其实但是我觉得凯莉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是新疆人嘛，所以说对于很多听众朋友而言，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没有去新疆支教的机会，但是如果想去新疆玩的话啊，凯蒂最推荐去什么地儿？ 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挺喜欢那个喀纳斯湖的。 喀纳斯湖， 对，喀纳斯湖就是可能大家对它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哎，喀纳斯湖的水怪还曾经上过新闻呢。然后真的有水怪出现吗？ 那真的有吗？ 可能有吧，但是我没看见。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也不会让你轻易的看见，对吧？ 喀纳斯湖一般是什么季节去比较好？ 我觉得是差不多，新疆玩的话最好还是推崇秋季去。 秋季去， 对，秋季的话首先这个温度它已经降下来，新疆夏季非常炎热，然后冬天又非常寒冷，你冬天去的话你只能去滑雪，滑雪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夏天去又太热了。八九月份呢，这个时候呢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比如说吐鲁番的这个吐鲁番的葡萄，这个是最负盛名的，然后库尔勒的梨，等等，这些达坂城的番石榴等等，就很多的著名的一些水果啊，都是在这个季节成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去，既可以尝到这个美味的食物，美味的水果，还可以享受到领略一下我们大自然的边疆的美好的河山，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最合适。 说起美好的河山啊，刚才凯莉还给我发了两张照片，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哪里的美好河山？ 这个就是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 这个赛里木湖是不是像特别像人间天境？ 感觉这个云彩真的是伸手就可以摸到。 对，就是感觉你离天很近，特别漂亮。然后后面也有， 后面这一张是，这也是，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九曲十八弯的，这个是巴音布鲁克。 巴音布鲁克， 巴音布鲁布鲁克，它是一个草原。巴音布鲁克 是一个草原， 对对，它其实这个新疆的名字都比较拗口啊，就是包括他们少数民族人的这个名字也都是自己的名字加上爸爸的名字加上爷爷的名字，都很大一长串。这个地名叫做巴音布鲁克，这个是在夕阳下取景的照片，非常的有名。 这是你自己拍的吗？ 这是我自己拿手机拍的，哎，但是有很多的就是那种拍客是专门拿着摄像机就背着单反等等。 其实我觉得拿手机拍的已经很棒了，已经。 对对，然后还有专门拍客去拍它，然后接下来也会有很多的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去一个地儿旅游哈，不光是这个你的美景，这个人文风光，其实有时候吃的东西也很重要。介绍一下新疆的吃的吧，我觉得刚才凯莉已经提了过好几次了，说啊，我们介绍新疆的食品吧，吃的，然后我们说最后我们留点时间给凯莉介绍一下。 这个说到这个吃的，我简直就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就是新疆的美食太多了。主要新疆呢，就是包括这个乌鲁木齐市啊，它是这个人口比例，它清真餐厅和汉餐的这个比例呢是6:4。就等于说清真食堂会多一点， 六四开， 对对，然后六四开，这样的话呢，就是所以他们的特点主要是少数民族食品，就是少数民族的食物。然后我比较推崇一家叫做叫纳瓦新疆菜，这个地方呢是位于乌鲁木齐市的市区的一个餐厅，它是会有 你真的推荐的很细致， 对，歌舞表演 都能推荐出来， 对，安利一下，虽然我也没有什么。没有给他打广告啊，但是真的还不错。就是主要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是我过生日，所以我印象深刻，然后大家跟我一起过生日，他们会在7-8点钟的时候会开展这个歌舞表演，就是给你表演这个歌舞，然后乐器， 然后乐队等等，而且还有包括之前歌手给那个弹琴伴奏的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奏家也是过来到现场，然后给我们进行表演。然后美食的话，包括这个新疆的烤包子，然后 抓饭、 烤馕，对，馕就是我们那边的一种大饼，然后大盘鸡、拉条子。 因为我听说有很多真正的最好的馕是拿牛粪烤的。 啊，这个我没有考证过，但是我知道就是他们是有一种那个大馕坑，非常大，然后他那个馕烤出来的呢，有咸的咸口的， 有 甜 口 的，对，有大的有小的，有脆的有软的，有酥的有嫩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对，就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去挑选，就是还吃的时候会有一种奶香味儿，就是酥酥的脆脆的，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提到馕的时候，我看鲍老师一直在旁边点头，疯狂点头， 有感受啊。 因为有幸尝过一次，刚刚从馕坑里面做出来了热乎乎的馕，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满院子都是那种。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食物，往往能体现这个当地美食的一种精髓。 没错 啊，就这种馕。烤出来的时候满院子飘香，而且是食物最原始的那种香味儿。 嗯， 觉得这给我印象很深刻。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你随便到路边找一个小馆儿，有可能跟刚才凯丽说的是比较精致的一些馆子。 嗯， 其实你随便找一个小馆吃他那个拉条子、手抓饭，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味道很好的。 对，所以新疆的美食主要都是一些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所以说我和我的支教团的小伙伴一到新疆，很快就吃胖了，这也是刚回来，所以哎，确实就是每个人都胖了一圈，但是确实也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是跟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成正比的，都很快乐，然后吃的也好，压力 也 少， 玩 的 也 好，所以说呢， 同时还有收获， 对，幸福指数很高。 那刚刚也是听凯丽和鲍老师给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新疆的美食美景的一些内容。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视频和照片的，就是昨天的时候吴老师下午3点的时候发给我的他们在新疆和田那些孩子们和他的一些照片。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把声音我看这是孩子们在跟他们招手 say goodbye， 就是吴老师马上就要走了，然后一群孩子们你看争相的跟他 争先恐后的， 对，争相的握手，跟我们的这些团队的人去握手。去他们虽然说现在马上就是已经要走了，但是他们脸上的那种笑容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去， 没错，而且很少能见到如此热情，大家都这么踊跃的去和人们去握手，这真的在内地的是很难见到的，也只有在 新 疆能够见得到。 特别的热情好客，然后你要到家里来做客，他们都会非常热情，然后端出最好的就是奶茶呀，然后给你烤羊肉啊等等，就是最好的东西拿给你分享。就这是他们分享的精神。 那我们这边看还有几张照片。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援疆行动的主要的目的和关键所在。我们看这边的照片，这是吴老师正在给当地的这个学校捐赠书本还有笔记本电脑还有手套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就是刚才张悦提到的那个希望小学。 是的，那这是我们希望小学在希望小学门口我们的北京电台的同仁们和孩子们的代表进行的一个合影。我觉得可以从照片当中看到孩子们这种就是非常具有异域风情的这个相貌，但是又很淳朴很纯真的这个感觉。看就感觉他们，你看这个男生眼睛瞪得大大的，很可爱。 是的，很有异域风情。长得 这是吴老师 在带着孩子们， 对，带着孩子，他马上要走了，然后孩子们就是簇拥着他一直往前走，但是就是人比较多嘛，然后就挤倒了。然后吴老师一直在说，哎，慢点慢点慢点，快站起来站起来，别摔倒了，别挤着了，就可以感受到孩子们就是这种不舍，他们的这种热情。 没错，就这种热情，我觉得也只有是在新疆这么一个地方，这样一片土地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人，这样的大家的性格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从 支教，聊到了援疆，从援疆又聊到了现在。那不知道两位就是从援疆回来也好，支教回来也好，对你们目前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哪些影响，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吗？鲍老师您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首先呢，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其中的经历一些事情啊，第一是增长了个人的阅历，然后对个人的这种业务能力的提升也非常的显著。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是要代表电台去独立完成很多的这种宣传报道任务，我觉得绝对是一种加上那种高强度的工作量和工作状态，对个人的提升非常的有帮助。而且我觉得你在那种广阔天地你去走一走，你看一看大漠，你就感觉到人类其实很渺小。然后你回来之后其实很多事情就不那么计较了。我是这样一个感受， 心态上是一个转变。 对，因为还是要刚才大家都说了，走万里路，你见得多了，你识得广了，然后其实你自己的心胸也就开阔了。 凯丽呢？ 我觉得我很同意鲍老师的这个观点。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要经历很多，包括支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无论是跟教育方面，无论是跟为人处事也好，还是在自己的学业和工作当中也好，我觉得对自己也都是一个历练。回到校园呢，我就会更加的紧密联系，就是紧密联系实际，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什么好的政策啊，比如说这个校青协马上要发冬衣了，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想着，哎，是不是可以联系新疆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我们给他投送一些物资等等，就是这个联系一下实际，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所以呢，我觉得也希望更多的青年，更多的有志之士跟我们一起来行动起来，然后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暖。 这也是去新疆的意义。我觉得只有人能够经常的去走走，去看看，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感受大好河山的生活百态，才能有大格局，才能有大作为。 只有行了万里路，才能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加的恬静自然，是吧？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支援西部行动我们在路上，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呢也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鲍老师和凯丽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援疆，关于去新疆支教的那些事情。那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对想要去新疆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公众账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有同学，会有我们的同事跟您进行及时的答复 的。我们 的 公众账号是关爱青 年计 划， 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回放。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一次感谢我们两位老师的到来，也希望就像刚才凯丽和我们的鲍老师说的，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去到新疆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我是余威，拜拜。 拜拜。